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主持黄仁达、黄毓民。 早晨，大香港早晨，今朝是2016年10月7日，这个是 My Radio 和粤事报联播的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今朝有我郑松泰，有 Tom 啦、Christine 和阿康的双杰推咪。 哇，哎呀，太 早晨。 早晨啊，鄭議員， 你特別過嚟啊， 你特別 辛苦眾人，辛苦眾人， 尊貴立口而光。 呢排就好少做節目，咁啊，尤其係特別少做熱血時報嘅節目啦。咁啊，今日就 離棄我哋啦。 唔係，有唔係離棄 特別事件啦。咁阿泰嗰啲 schedule 未搞清楚嘅， 唔係你唔係離棄， 唔係今日唔係特別事件係特別事件嘅。咁亦都唔係話離棄大家啦。咁都好耐即係冇同咁多位即係聽眾啊，同埋我哋嘅支持者都做過節目，咁我自己其實都非常之唔好，唔係非常之唔好意思嘅，因為有好多嘢安排緊啊，無論喺嗰個嘅即係組織啊，同埋自己嗰個嘅即係最緊要係個議會嘅工作啊，好多嘢都係即係密鑼緊鼓進行中啦，亦都好多簡介會要出席啊，諸如此類咁樣。因為即係我係幾有啲壓力嘅喺個議會，因為講少少錯嘢就會喺個議會裏面俾人哋執住㗎啦咁樣。咁但係點好啦？咁今日都一定係要上嚟做，我係做到一節嘅啫。今日我係做到一節嘅啫。係咁第一節咧，即係一 唔係個原因要講一講你做一節，因為其實你要之後處理排樣嗰啲事。 唔係我所以我而家咪講緊咯，講緊咯。今日做一節咧，係因為咧就即係呢一節啦，都有講幾樣嘢啦。第一樣嘢都要講翻嘅就係話我哋自己啦，熱血公民啦，立場啦，對於即係派完呢單案，我哋一啲嘅睇法啦。咁第二樣嘢就係、都要即係同大家咁多位支持者啦，同埋即係有啲手足啦，都係好關心而家即係派陽嗰個嘅情況，嗰單案點樣處理咧？咁我都要即係同大家去講一講嗰、那個即係我哋嚟緊嘅做法啦。而第三樣就留翻俾你講啦，即係關於派陽單案延伸出嚟一啲嘅討論啊嗰啲咁樣，即係 主要屌鳩人嗰啲俾我哋搞， 你又方便講呢啲？ 唔係唔方便，我都冇， 唔得閒啫，咁 冇氣，同埋我唔得閒，唔係我唔得閒。好啦，咁即係由咩講起先啦？咁琴日就呢一個嘅年初一嘅事件啦，咁第一次即係所謂嘅魚蛋革命啊。雖然我唔係咁想都用呢一個名啦，咁年初一事件，咁就係、是、派陽啦，就判案啦，亦都係呢一單呢一個嘅年初一呢個大戰係手中嘅判刑啦。OK， 手中嘅判刑啦。咁係好重要嘅，其實即係大家如果係即係叫做有少少輕視今次呢一個派陽嘅判刑嘅話咧，咁你係絕對係應該被視為黃絲帶嘅。咁因為嘅就係呢一單唔單止係年初一事件嘅手中嘅判刑啦，而且嘅就係話呢一個判刑裡面嘅即係判決嘅量刑啦。以及嘅就係嗰個判案嘅判詞啦，一啲嘅即係判案嘅標準咧，係完全係由結論講起咧。咁基本上今次呢一個嘅裁判法院咧，就係、是、純粹一個政治工具嚟噶啦。即係我哋嘅角度就係純粹一個政治工具，而且咧呢一單嘅即係派完呢一個嘅判刑咧，佢係會成為後續嘅一啲嘅年初一嗰個事件嘅判案嘅標準嘅。即係所以呢一個嘅判案啦，咁因為本身阿柏陽咧，佢係即係當日被捕啦，喺呢個年初一嘅凌晨啦，唔係年初二嘅凌晨啦，咁啊被捕啦，咁啊跟住然之後嘅就係、是、就開頭控告就係呢個暴動罪啦，係 啊， 咁後來嘅就 佢捉佢嗰陣時都係一個人嘅啫嘛，佢冇可能有暴動罪噶嘛，點計都。 唔知佢咪一個人啦，總有可能，即係簡單嚟講嘅就係佢行兩個，就係可能暴亂罪又難以係即係告得入啦。咁於是咧就直接就係即係將佢改咗呢一個控罪咧，就控告呢個襲警同埋呢個拒捕啦。咁當佢去咁樣改嘅時候，都口好肯定嘅就係佢係有十足嘅把握去釘啊排陽啦，釘死排陽啦。咁結果咧，琴日咧就即係宣判啦。襲警同埋拒捕分別判呢個9個月同埋4個月嘅監禁啦。咁而且嘅就係冇 得啲一個嘅保釋嘅，拒絕保釋，而且同期執行嘅咁樣。咁呢一個係即係嗰個嘅判刑嘅定罪嘅嚴重程度啦。但另一方面嘅就係嗰個官咧，一個裁判官佢去判決嘅時候咧。咁佢有講過一啲嘅，即係佢嘅判決嘅理據嘅。 蘇偉德 ，OK， 裁判個蘇偉德咁啊，就佢有講到嗰個理據嘅。咁不如直接講講 佢嗰個所謂理據啦，所謂理據係啦，被告兩次向警員掟樽，視警員為活靶，對警員肆意攻擊，行為目無法紀。掩如呢個暴徒，更使混亂的情況惡化，令警員的人身安全受到危害。法庭一向表明襲警是嚴重罪行，刑罰需要有阻嚇性，以示法庭不會姑息，否則前線執法人員安全受威脅，警隊士氣受到打擊。咁呢個就係嗰個一個 call 關於呢個判詞裏面嘅。 嗱，即係個官咧，佢個官蘇偉德咧，就即係用一啲係非常之語氣係好強調好重嘅字眼啦。咁話佢話柏陽係嚴如暴徒啦。嗱，你見佢個用字唔係話係暴徒，係嚴如暴徒啦，行為目無法紀啦，視警員為活靶啦。而柏陽嘅一切嘅行為啊，成咧就係會令到咧呢一個嘅警隊有士氣大受打擊啊，令到警前線人員嘅執法啦係受到安全啊，受到威脅啊，諸如此類啦咁樣。咁 咁再補充一下，就係當辯方提議考慮改判呢個社會服務令嘅時候，同埋准許佢保釋候判嘅時候咧，裁判官蘇偉德就指出，經過審訊之後定罪咧，就未必符合社會服務令要求真誠嘅附議，未必符合呢個要求，而且咧會考慮到會有重犯嘅機會，所以服務令咧就唔適合。 咁基本上咧，即係成個嘅判決咧，佢就係即係用一個嘅量刑裡面係最重嘅嗰個嘅態度啦。個講法落去啦，咁但係咧，即係我哋嘅基本嘅講法同埋我哋嘅睇法係好清晰嘅。第一樣嘢咧就係呢一次嘅判決咧，佢係成個法院嘅判決就係一個即係政治任務嚟嘅。咁因為前提咧就係講緊就係話，喂，呢一個係旺角嘅騷亂或者衝突底下嘅第一宗嘅判決。咁佢喺咁樣嘅氣氛或咁樣嘅即係塑造咁嘅氣氛底下咧，佢當中裡面嘅案情嘅細節啦，有冇證據啦？以及喺嗰個嘅即係證據展示嘅期間，究竟係唔係對於呢一個嘅即係被告係有利嘅一啲嘅證據啦？咁完全咧都係接近係無視，兼且咧就淨係咧單方面就單向強調就話嘅警方嘅嗰啲嘅講法咧都係絕對 誠實可靠嘅證人咧，警方係 咁嗱，喺嗰、個即係嗱，今日我都講清楚先啦。呢一啲係即係尋日判案嘅一啲嘅即係細嘅詳細嘅描述啦。OK， 咁我自己嘅睇法咁樣嘅，因為第一樣嘢咧我會認為嘅就係呢一個案件啦大家要係去好重視嘅原因係因為喺呢個案件係會成為往後嘅旺角衝突嘅案件嘅標準咯，而亦都大家有心理準備呢一個嘅即係派人呢個嘅判案咧，係有可能係成為往後嘅判案裡面甚至係相對較輕嘅判案嚟。意思即係話其他嘅抗爭者或者有其他嘅手足啦，咁喺呢一個嘅旺角嘅衝突裡面嘅話。咁呢一個嘅量刑標準咧，係會成為一個嘅即係一個好清晰嘅準則嘅。好啦，咁呢個我講緊係喺裁判官嗰個角度啊，唔係代表佢有道理啊，唔係代表佢係合理，完全係荒誕嘅呢件事。亦都係，我會認為嘅係他朝香港建國之日咧，呢一班嘅政權嘅人係一齊係要遞解。去 替解就知啊， 唔係替解，總之用一啲方法啦 ，OK， 用啲方法啦，永咁啊講啲講法啦，永係啦，驅逐啦咁樣，咁啊另一樣嘢啦，咁點解會話係呢一個嗰、那個量刑標準係會成為嗰個嘅即係同類案件或者之後往後嗰個嘅準則咧？我哋唔係話即係話柏陽，或者我哋喺嗰個即係呢一次嘅事件裏面， 要有啲乜嘢嘅，即係撇脱啊、洗脱啊，或者係即係開為自己去開導，即係開導。但係按過去咧，香港嗰個嘅即係法院嘅判罪咧，一切嘅標準都係即係疑點係即係歸於被告嘅。一直以來我哋都會咁樣認為啦。咁但係即係以往咧，有好多即係一啲案件都會開始見到嘅，就係成個法庭啦、個法官啦、個法院啦，基本上就係由黑警去到黑官，去到黑法庭，去到黑法院，都全部都係一個政治嘅工具噶啦。OK， 咁而喺今次呢一個嘅判決嘅過程裡面咧，大家係好清楚見到報道啦，有去庭嘅朋友都有見到啦。其實咧，警方係冇任何嘅證據係影到柏陽係有所謂嘅即係襲警同埋拘捕嘅， 係即係呢個所謂嘅片或者相片或者影片都係冇嘅， 冇任何嘅，咁全部都係依班即係幾個三個差佬嘅片面之詞啦。咁然之後就話佢哋係誠實可靠嘅證人啦，但反而喺個庭上面咧播出嚟嘅片段咧，係見到柏陽咧，佢係點樣係備受呢一個嘅黑警咧利用酷刑咧係去對待嘅。咁呢一切咧就 所謂拘捕柏陽嗰時點樣使用啲武力啦，我哋認為係過分嘅武力啦。 唔單止過分，都淨係酷刑嚟㗎啦，即係要佢跪低啊，諸如此類啊，咁嗰啲片段都喺庭上面都有播到出嚟㗎啦，咁樣。咁但係即係無論如何啦，咁而家個判決係判決咗啦，咁咁啊我今日上嚟最主要係即係同手足啦，同支持者去講一講翻我哋嗰個嘅即係立場。第一樣嘢，我哋係會用盡我哋所有嘅方法咧，係提出上訴嘅。我哋務求嘅就係話希望最理想嘅就係點都係希望追求係要打甩佢，因為對於我哋嚟講嘅就係呢啲唔係一啲咩嘅榮耀嚟，我哋會認為嘅就係香港係唔可以出現政治犯嘅。咁而今次嘅判案，柏陽係第一位響呢一個旺角事件判案嘅一位嘅政治犯。咁我哋會用盡我哋所有嘅方法啦。首先第一樣嘢就係話今日啦，我應該晏少少啦，其實我係要趕住走嘅，咁我會係去呢、這、一個收押所啦，咁約咗時間嘅啦，我尋日成個晏晝就係、是、即係要去同呢一個嘅即係懲教同埋收押所聯絡，我點樣可以即係喺最快嘅時間就係、是、今日啦，就要入到去收押所去同柏陽見面啦，咁因為有啲嘅即係文件同埋啲行政嘅工作要做，因為我哋今日就會係一定要做到的就是今日是會向高院上訴就申請保釋的，咁即係點樣講都好，咁今日用盡我哋所有嘅方法咧，就係即係保釋翻柏陽出嚟先，咁希望可以即係盡快做到啦。咁大家有個誤會嘅，就以為嘅就係保釋咧，即係喺高院上訴保釋咧，係要睇嗰、那個即係案件嘅情況啊，之如此類啊咁。其實係純粹咧，即係要幾耐知道結果咧，其實純粹睇下係放唔放假嘅啫。咁要今日去做就係因為如果登過咗今日嘅話咧，就要過埋禮拜六、禮拜日，又禮拜一又假期，去到禮拜二先搞到嘅話咧，咁啊搞下搞下，去到禮拜尾又放多個禮拜六、禮拜日咧，就會即係拖成個禮拜有多先可以做到呢一個嘅即係高院嘅上訴保釋噶啦。咁所以應間咧，我就會係即係而家呢個時間啦，四眼就已經走咗去呢一個嘅裁判院搞少手續啦。咁跟住我大概九點半到啦，我就會去呢一個荔枝角收押所，咁就係約咗時間嘅，咁就我同柏陽見面啦，有啲行政嘅工作處理咗啦，咁晏晝咧就會就係同大狀啦，咁佢哋即係去處理嗰個嘅高院上訴嘅保釋，咁跟住之後啦，咁我哋都會用盡我哋嘅方法咧，係會上訴嘅，咁所以嘅就係、是即係大家都希望大家都會明白到點解我哋係要咁做，唔係話。喂，係無辜啊，諸如此類，唔係講呢啲咁嘅説話，而係嘅就係、是、即係咁當然啦，咁當然我哋會覺得係有問題啦，成個嘅判決，甚至喺旺角衝突裏面，所有被捕人士被捕都係唔應該嘅，我認為。咁但係嘅就係喺呢個事件上面，我哋需要咁做嘅就係我哋好希望話俾大家聽，我哋唔會覺得呢啲係一啲嘅乜嘢嘅 honor 或者拎出嚟去作出去話俾大家聽，喂，我哋做咗好多嘢啦，熱血公民，即係然後要證明我哋其實就係即係真勇武嘅堅抗爭嘅， 啲啲， 唔係攞嚟回應嗰啲所謂而狗去咗邊，唔係攞依啲事情嚟回應你哋咯。 我哋唔需要係攞拍羊去回應大家，我哋去咗邊，亦都係咁嘅話，咁點解我琴日決定咧，就係響即係要公民我哋自己嘅即係叫做組織立場去講。即係啊，我哋派人被捕啊，諸如此類啦，咁係對於呢一個嘅睇法係點樣咁？因為一直以嚟我哋嗰個嘅態度都係，我哋係為緊我哋自己做嘢噶嘛。即係要公民，我哋能夠我哋呢班人一齊組成，我哋就係為咗我哋嘅香港，每人做多啲行出嚟先係要公民。咁我哋唔係為咗證明俾人哋睇我哋做咗嘢而係做。本身我哋會認為嘅就係呢一個係作為香港人應有嘅一個態度，就係、是、為咗我哋自己嘅香港去捍衞又好，或者係鬥爭去戰鬥落去都好。咁呢一個係我哋基本態度嚟。咁所以就係話我哋唔會係覺得需要喺呢個事件上面就話咧，而家派人被判啊，咁你哋收口啦。跟住然之後就要回應呢一個嘅乜乜乜乜熱狗去咗邊啊？呢啲咁低水平嘅討論，我哋唔需要我唔會再去即係爭論落去鬥錢落去啦咁。但係另外一樣嘢，我想即係都講一講翻嘅。咁啊，琴日啦，我同咗派陽嘅媽媽接觸啦，咁有同佢傾過啦，咁樣咁當然響庭嘅結果有嗰個時候，咁佢都係有啲激動嘅，咁都有啲可能令到手足啦，覺得 心酸啊嗰啲， 唔係咁舒服嘅一啲嘅說話啦。咁但係我哋完全係明白同接受嘅。咁啊過去咧。咁通常就話大亨去頂嘅，即意思就係話唔係大佢，但係大亨就都其實大家都好怕嘅，即係因為我哋全部都係自己撐出嚟啦。咁去到一啲咁嘅情況嘅話，要面對手足嘅屋企人咧，係幾困難嘅事嚟嘅咁樣。咁 但係呢個必須要去做， 係必須要嘅。咁而家嘅責任梗落喺我嘅身上啦。OK。咁所以琴日就我打電話啦，亦都係去揾派人嘅屋企人啦。咁亦都因為派人都有信教嘅，咁派人都有啲教友啦。咁響琴日當然係有一啲即係可能壓力啦，咁都係即係有啲手足可能都唔開心，但係我哋唔緊要啦，我哋自己知啦。OK。咁但係另一方面嘅就係、是、即係我同阿柏陽嘅媽媽傾過嘅，咁佢係 OK 嘅，即係相對係叫做 平靜 咗落嚟啦。咁我都同佢即係交代翻嘢，就係話都講清楚啦。我哋交代清楚就係我哋點樣係喺呢件事上面，咁係大家一齊去幫柏陽啦。同埋我哋點樣 溝通我哋嘅做法係點？ 又講清楚個做法，因為其實柏陽媽媽唔係太知道，因為喂好坦白講普羅百姓咁點樣去明白到？ 一般香港市民點會明白咁多程序啫？講真， 咁啊程序點樣做法庭啊？點樣係揾福利官啊？點樣同大狀溝通啊？之處咧係即係唔太明白嘅。咁所以即係我已經同佢琴日都交即係溝通清楚啦。咁我哋點樣去做啦？咁另一方面嘅就係、是、我哋都即係四眼啦，四眼係會幫手係同佢媽媽去安排點樣去即係定期去探啊、拍羊啊，同埋去即係因為而家大家清晰嗰樣嘢，佢唔係收押啦，佢真係判監，係即時監禁啦。即係其實意思係咁。咁所以咧，我哋去探佢嘅時候咧，咁就唔係話你喂，即係大家可能有啲手足都係想見下佢嘅咁。咁但係即係我哋都係好清晰嘅，就係話喂呢啲嘅機呢啲嘅時間。因為佢有限制嘅，有 quota 嘅，咁每一日有限制，有限額嘅，咁啊，即係俾佢屋企人先啦 ，OK， 俾屋企人先啦。咁所以我今日去揾佢咧，我即係用公職嘅身份入去揾佢嘅。咁本來咧係有啲時間係即係限制嘅，佢開頭就同我講話要兩日至三日嘅。咁我今日琴日打電話，直情打電話俾懲教所嗰個負責嘅行政主任，我喂唔得喎，大佬。我冇可能等你兩三日嘅喎，睇個情況可唔可以今日有啲時間安排到啦咁。咁相對都叫做嗰邊都合作嘅，即係收押所嗰邊合作嘅，就盡量幫我安排今朝早一早就即刻去啦。咁我應該啲八點半我收到電話，咁 anyway 啦，咁所以無論懲教所嗰邊嗰個嘅狀況啦，我都同派人嘅媽媽講咗啦。咁今日晏少少時間咧，咁阿四眼就會同佢同阿派人媽媽去安排去即係同佢見下面啊，傾下偈啊咁樣。咁另一方面咧，就因為始終啦嗰、那個都叫做即時去監禁啦。咁晏少少嘅時間咧，咁阿四眼咧都我哋響。即係都有啲朋友喺入面嘅，係啦，咁都會係即係今日都會係探監嘅，我哋都會係即係探望一啲其他嘅即係抗爭者啦咁樣，咁都會睇下拜託佢哋睇下點樣喺裏面即係叫照顧下派人 照應 啦， 咁有啲 係啦，咁有啲照應啦咁樣，咁所以大家都放心啦，即係講呢啲係令到大家放心嘅咋，你明唔明啊？即係唔係話俾大家聽我哋做咗好多嘢，係令到大家放心就 OK 嘅，呢啲係我哋會 即係可以 我哋嘅能力 可以做嘅都要做曬佢啦。 我哋會盡我哋嘅能力去安排好所有嘢啦。咁但係講到底嘅，我哋都一定會上訴。咁最後一樣嘢啦。即係我都想補充，因為響呢個事件發生咗之後啦，我哋自己熱血公民啦，我哋嘅支持者咁方面反應好大啦。亦都会系亦都会系有一啲批评啦，或者系一啲嘅即系去指责责备一啲嘅说话啦。OK， 咁我觉得系正常嘅，亦都系我哋明白到完全系需要咁做。咁但系我谂大家清楚一样嘢嘅就系，我哋呢啲指责或者我哋呢啲嘅即系责备，我哋唔系要证实我哋热血公民系做咗好多嘢，而系我哋一直以嚟都系用一个态度嘅，就系话我哋做嘅一切系为咗香港自己而做嘅。咁所以咧，琴日啦，同埋喺判案之前啦。咁派洋其實佢係好勇敢嘅，係好勇敢嘅。因為響佢判案之前，大概個零兩個禮拜已經同佢去傾過，已經係即係大家都有一定嘅溝通，就係有心理準備。咁呢一次係可能係會好重手。咁但係我哋冇諗過嘅就係會用咁嘅言辭，咁樣嘅姿態，係一下係做一個政治嘅一個嘅咁樣嘅量刑，政治審判底下嘅量刑。咁但係派洋佢嗰個態度都係話大家好快見到佢啦。OK， 即咁樣嘅態度啦。咁所以即係響相熟或者即係比較多同派洋接觸嘅手足咧，咁係明白嘅 ，OK。咁啊，所以但係點講都好啦，咁啊，我哋盡我哋嘅能力啦。咁啊，我亦都會覺得係點講咧？即係你話傷心，或者係有情緒，咁係需要嘅。咁但係每過一關，即係我哋都咁樣走過嚟啦，係咪？咁所以，譬如響即係選舉啱過咗啦，咁要公民係會有新嘅局面啦。咁我哋亦都有即係成個要公民嘅新嘅方向啦。要時報都有一啲嘅改革啦。跟唔到嘅人就走去跟唔到，即系点讲咧？响今次或者响今年九月之前啦，我哋系比较多嘅重担嘅 ，OK， 即系亦都响嗰个嘅抗争上面啊，或者响嗰个舆论嘅开导上面啊，系比较多嘅重担。咁嚟緊啦，唔係代表我哋拋棄呢啲重擔啦，而係嘅就係我哋會用一個比較現實啦、比較實際嘅角度啦去考慮嘅，就係我哋而家嗰個嘅狀況。 因為始終講嚟講去啦，即係喺個組織上面啦，議會公民啦。咁我哋而家係即係只有我一位入到議會啦。咁喺一個即係叫做孤身作戰嘅情況底下咧，咁我哋係會明白到嘅就係窮則獨善其身嘅道理。咁所以即係喺呢一個過程裏面嘅，我哋做足嘅就係我哋嘅本分。至於其他人，對於我哋如何看待，我哋如何看待其他人，即係暫時呢一刻，我係冇時間去處理嘅，係啦。咁啊，至於我哋會即係覺得喂人哋如何看待我哋咧，咁呢一樣嘢，亦都唔係，我相信亦都唔係柏楊啦，亦都唔係我哋自己都會關心嘅課題，因為講嚟講去嘅就係、是、喂，我哋就係熱血公民呢一班人，我就唔需要。是你哋究竟点样看待我哋？去证实我哋做咗啲乜嘢？去证实我哋付出几多？啱唔啱先？因为所有呢啲嘢，我哋都觉得我哋应该为香港而做嘅。咁呢一个系基本嘅立场嚟嘅，亦都系我哋一直以嚟嘅态度。咁所以咧，琴日咧，即系仲有一样啦，都我都赶时间。琴日咧，有啲手足啦，譬如我哋都有讲到就系、是、喂。响譬如黄之锋响泰国嗰个事件，咁见佢俾人哋系遣返翻香港，中间一啲时间即系被扣留啦，咁咁我哋喂要公民会第一个系有反应，就至即系出咗即系表咗态，出咗声明系要知一件事系点样处理，但系点解响寻日呢一个嘅事件？其實無論在我們的組織或者我們的柏楊 的判決，定還是在旺角事件這個角度去看，那為什麼其他的新議員啊，其他的組織啊，沒有什麼任何的講法呢？也都沒有什麼任何的即係叫做 所謂本土派嘅政黨啦、啊， 無論本土派又好，自決派又好，或者即係所謂嘅新，即係新嘅面孔嘅人啦、啊，最少由我嘅角度，我覺得我嘅同事啦 ，OK， 我嘅同事啦，咁完全冇任何好清楚嘅表態咁之處理咧，咁我哋有手足有提就問我，又即係提出呢啲咁嘅質疑，但係。即係我嘅回答同埋我嘅回應都同頭先我講嗰番話係一致。我唔會係追求你哋究竟有啲咩嘅，即係喺呢個陣線上面講啲咩嘅説話。即係因為好簡單，我一直以嚟咧，就係、是、以即係一個咁樣嘅角度去睇嘅，就係、是、喂，如果呢班人係做足。是叫做为抗争者开路去保护抗争者，你不是走去前线都好了的本分的话，根本我们的抗争的运动是不需要面对这么大的压力，这么多舆论上的指责的。所以呢，即是在这个的即是的看法底下呢，我就基本上对于种种林林种种嗰啲，即系问我而家去咗边啊，然之后后屘即系批评其他组织啊，点解唔出声啊，诸如此类咧，咁呢啲我就完全系我琴日冇出过任何一句说话，因为我琴日的确好忙，忙到一个地步嘅就系我系要搞清楚究竟我今日可唔可以入去收押所，咁呢一个系我而家目前即系最可以做到，即系嘅一步。是你讲两句。 喂，咁柏杨件事就特登泰博就上嚟，就以热血公民主席嘅身份嚟讲清楚俾大家听，同埋跟进啦。咁我相信其实即係听我哋节目嘅朋友都即係除咗chat room 有啲唔知乜撚嘢人啦，咁样即係以我哋一般我哋正常嘅听众 啦， 正常嘅听众呢，咁就好清楚我哋嘅立場同埋我哋一向嘅取態啦。你話所有嗰啲抽水也好，嗰啲其他政黨啊，或者啲政治人物咁樣抽水啊，甚至乎幸災樂禍嗰啲，咁我個人嚟講就梗係mark 低佢啦，屌喇聲係咪？咁就總有嘅，總有機會係嘛？總有機會我哋去翻一個大家要 檢視一下一啲救市嘅時間嘅，而家未係時候 啊！我講啦，我唔講啫，你哋要講我屌， 係嘛？ 你哋要講嘅， 我明，喂，我明，冇諗住你坐喺度，我又唔好意思喎， 係咪？我先講， 係嘛？咁樣係嘛？ 我走啊，因為我九點半要去到荔枝。 唔係，我明。 喂，唔係，但係我做少少，第一次做人少少，因為喂，你哋要講嘅，因為我都喂，我幫你開一開路，你哋要講嘅。 有啲粗重嘢留翻俾你 做。咩做？喂，我今日睇完个动新闻咧，我真系屌，即系我即系我依家身份啦，系咪？即系唔系有身份问题？其实我话你应该系爆粗嘅，你老味。 系， 但系即系我始终，但系都系嗰句立场。即系如果你系清晰，系一个香港人嘅话咧，即系我觉得你哋应该，你睇完今朝个动新闻嘅，我觉得应该系花一集。花一整日的大香港早晨，是解释给大家听为什么香港要争取民主，要推动香港本土民权运动，苹果日报是要执笠，黎智英是要落地狱的。你 咁老实讲，我系咪能够花到一四节嘅时间去屌就苹果日报咧？我就唔敢讲我有咁嘅功力啊！老实讲，不过你话苹果日报点解要执笠呢啲，讲过好多吓。另外一点就系热血时报点解要壮大，点解要尽快壮大，点解热狗仔队到而家都未过50%，系咪？各样嘅情况，即系除咗即系当然啦，有货金支持朋友，我关于热狗仔队嘅就好多谢你哋啦。但系就我谂好即系讲过好多次噶啦，而家12,000-13,000听众系嘛，即系自己计下条数啦，系咪？我都快紧时讲啦。泰博，你有冇嘢最后补充？我真系唔想阻你太多时间，因为你仲要去 我而家我头先见到四眼话佢已经出发咗，所以我唔理佢。唔系因为四眼去咗九龙城裁判院嘅话，我就 O K， 因为我要响荔枝角收所接应，系同佢交接一啲嘢。 系啊， 即系嗰句啦，大家支持热血时报啊，因为冇啊，你冇得选择嘅。你一系选择嘅就系、是、你一系选择嘅就系你睇住香港成为中国嘅一部分，一系你选择嘅就系支持《血时报》系最尽地嘅一击咯。我唔好话最后啦，尽地嘅。 即系讲个简单例子，真系好捻简单嘅嘢。你睇《明报》，你睇《苹果》，佢哋标题讲拍完呢单嘢，旺角冲突，水樽袭警，重酬9月。咁样九个月咁样，好啦，咁、那个问题喺边度咧？你睇佢内文各样，佢哋唔会去提到一个喺冇片、冇相片、冇影片嘅情况下，而系纯粹靠警员嘅所谓嘅政工 ，OK？ 即系佢唔会提到我哋头先提过嘅嘢啦 ，OK？ 好简单就系、是，所有嘅主流媒体都系咁噶，即系而家你变咗。那個印象就是他們會塑造嘛， 他當然啦，因為他要塑造一個氣氛，他要塑造一個氣氛，就是這個是旺角衝突的第一個判案，他要定到一個標準，就是這個判案雖然他只是掉了2次樽，但他引申出來的就是整個警隊的警員都會士氣低落，然後警隊就會離開這個警隊，就會是心情和這個的士氣都會大受打擊，之後後來香港的治安就會被受影響。 而是說我剛才會提到点解头先泰博会提到？喂，呢个系一个 set up 一个 example， 俾你旺角冲突事件往后所有嘅牵涉嘅人，佢哋嘅判刑会系一个 example 咧？喂，你就系而家主流传媒就系会帮手噶啦嘛，将 set up 成件事跟晒风噶啦嘛，就系、是、喂，你就系呢班就系超级暴徒嚟噶啦，呢、這个就系影响安宁噶啦。喂，你边捻个仲记得？即系旺角边捻个开枪先？边捻个有枪开枪啊？ 唔系开枪嗰升咗职啦，同埋攞咗勋章啦，系冇人记得噶啦。 你成份报纸有冇捻讲咧？ 咁佢梗系唔会啦。同埋唔系我觉得明报呢个标题都已经系平实地描述嘅标题。 平实，屌你唔得系啊！ 唔系唔系。 你睇下蘋果日報， 你睇下蘋果啦。即係如果你要屌嘅話，你嘅屌，你要屌嘅話，你就唔係話 蘋果動新聞啦。最主要可以點樣 嘅錢啊？呢啲喂，你等一等咧。我覺得呢一個留翻俾你第三節，第三節去講蘋果日報。我真係會認為嘅就係、是、喺選舉之後啦，我有少少激動，我講咗一句説話啦，要打到蘋果日報啦，於是俾人哋攞出嚟大做文章。但係我一直以嚟堅持一個睇法嘅就係、是，你哋咁耐以嚟都仲係未明白我呢一句説話嘅意思，亦都未明白呢一句説話嘅重要性，同埋個解決方法就要壯大熱血時報嘅話，咁你哋即管係繼續你哋嘅嗰啲嘅揾下啲浪漫啊，然之後係即係去哭下喪啊，然之後後屘俾繼續支持其他啲嘅即係咩新議員啊、泛民主派啊嗰扎咁嘅人啦、啊。OK， 冇問題。大家見到嘅就係香港係唔係斷送喺其他人嘅手上，香港人係斷送緊喺香港人自己嘅手中，就係因為我哋自己太過愚昧同埋太過愚蠢。呢一樣嘢係響熱血公民同我哋支持者，我哋自己係會明白到，大家係好清晰呢一點。即係點解會講打倒蘋果日報，同埋要壯大熱血時報？呢兩樣嘢係過去呢幾年嚟一直做緊嘅所謂新媒體運動嘅意義嚟。咁但係響選舉係咁樣啦。好啦，咁今次嘅判咗之後，蘋果究竟點樣做個動新聞？我會留翻第三節等你哋去等阿湯姆啊！屌，因為爆竊嘅留翻俾你做啦。我而家不能夠爆竊都係咁樣。咁但係係啦，點樣講都好啦。頭先有少少沉重啦，同埋我自己有少少激動，因為琴日我係接觸過彭老嘅人啦，同埋我係因為琴日夜晚我哋內閣成員開會，咁都有啲手足係即係同阿柏陽係比較 熟啦， 係咪？咁所以亦都我有接觸到其他手足啦，咁所以都知道，都明白到即係當中大家嗰個嘅沉重嘅 OK。咁啊，但係點樣講都好啦，咁啊，唔好同我哋講向前看，我哋一直努力緊嘅 OK。系啦，喂，咁啊，第一節差唔多啦，我就要去呢一個荔枝角收下鎖，咁樣就至於關於蘋果日報啊或者其他嗰啲嘅批評，留翻俾你哋去處理啦。咁我就唔去做呢啲浪費我青春嘅嘢啦。OK， 青春你哋有嘅，我冇乜啊，最近。 下一節翻嚟再講， 下一節翻嚟再講，拜拜。咁啊，有機會我翻嚟打香港早晨嘅，好啦，拜拜， 拜拜， 拜拜。